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二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3月8日，星期三，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整点听。国务院目前印发《13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的建设规划》，提出到2020年，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西藏消息，昨日林芝米林机场新航站楼正式启用，计划在年内开通于西安的往返航线，恢复于北京的直飞航线。上海消息，昨日起截止到5月9日，三江11路、21路、64路、1803路实施临时改道，以配合有轨电车的施工项目。13五，陕西省水利将投资1350亿元，以持续推进十大水源工程和十大水生态工程建设为重点，全面提升完善五大体系。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就来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跟你说一个特别，今天看到的这个数据太让我震撼了，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发布的啊，说全球超过4%的人口都有抑郁症。也就是说，全球超过4%的人口，这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全球超过3亿人都有抑郁症。哎，那当然了，这个数据里头还说了，这3亿得抑郁症的人哈，80%的都生活在中低收入的国家。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通常人有精神方面的疾患哈，通常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收入太低了，有钱人的快乐我们都不懂，对吧？所以我们抑郁了。那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份报告当中就说了，说这个2015年大概有3亿2200万人患有抑郁症，比10年之前多了18.4%。而所有的人群当中呢，有3个年龄群是比较容易患上抑郁症的。第一个就是年轻人，就特别是青少年，像读高中、初中的。另外一个就是孕妇或者是产后的妇女，也特别容易得抑郁症。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群，比较容易得这个抑郁症。另外呢，除了抑郁症之外，现代人的这个疾患哈，除了抑郁症之外，还有2亿5000万人患有焦虑症，这些都是城市病啊。但是听说这个数据之后， 棒，雪雷主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类得了抑郁症，但是100%的宠物肯定都是得了抑郁症的。 昨天晚上我们家狗在听了我2个小时的心事后这么说的。我就是跟我们家宠物说一说我的心事嘛，你知道吧，我不说我会抑郁的。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

和痛，大声喊着我们都要你朋友。哦哦哦哦哦，爱总是让人发抖，一定要有一个人哭着胆子和痛，大声喊着我们都想要女朋友。 前世那一年，海的沙滩，浪花的缱绻，黑天使和你多日不见，但指尖还染血，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每个人心中都有架钢琴，尘封在回忆，任凭我珍惜你的插曲。时间偶尔提起，钢琴偶尔哭泣，那些凌乱爱情是现在，我爱到昨天，成全你改变，黑天使原谅我的原谅，好想再干一杯，手指却只听见你的抱歉。

久以来我不知我自己有多傻，傻跟着你，可是一直没见他，直到现在我发现你其实都了解，你的手温柔地碰触我，拂去我脸上的泪水，可是你并不明白我的哭泣是到底为了谁，而泪水不停地滑落，我已经无法解释无法言语，我的感动是完全因为你， 雪雷陪着你。你现在正堵在路上吗？如果堵的话，在此抑郁的雪雷给你发出最最最诚挚的问候以及安慰。但是呢，这是我觉得我们这儿跟曼谷或者跟墨西哥比起来已经算是很好的了哈。因为有一个最新的 TomTom， 这是一个全球定位系统的生产商，他们做了一份调查，这个调查当中评估了全球48个国家390多个城市的交通拥堵的状况，然后列出了一个排行榜。最堵的是哪？是曼谷。那除了曼谷呢，还有就墨西哥，墨西哥是在晚高峰的拥堵榜上排行第二的。那这个排行榜当中也评价说，墨西哥城市全球全天交通拥堵最严重的城市。基本上我们通常交通拥堵都会发生在上班时期，早上七八点钟八九点钟，或者是中午啊，或者是晚上六七八点哈。但是墨西哥有本事能够在深夜都可以堵，那最厉害的当然也就是曼谷了。曼谷其实已经是连续第二年问榜首哈，在这个排行榜当中是榜首，全球晚高峰交通最堵的城市就是曼谷。那另外呢，这个调查的人员是评价说，其实曼谷这种非常堵的城市哈，跟其他的一些城市都很名列前茅的大城市都很相像，比如说像我们的北京啊，是吧，大堵城市啊，都是沦为自己成功的牺牲品。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情况下，一个地方经济的增长的经济以及飙涨的人口，哎呀，带来的就是交通的拥堵。所以这份全球拥堵的城市调查也说明了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就如果一个地方如果堵哈，那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一定很好，你知道吧。所以此时此刻

希拉里当总统的这个网站，就是我们的回应，我们真正的总统 Hillary Clinton。 然后呢，里头你还会看到啊一些讽刺性的新闻报道，当然都是假装希拉里当了总统了。比如说前段时间特朗普不是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嘛，白宫的新闻发布会，那他没有把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都邀请过来，比如说像一些主流的纽约时报啊，就是比较倾向于希拉里那边的，他呢就禁止他们参加，对吧？就邀请了一些比较保守的、赞同自己的、支持自己的一些媒体参加了这个新闻发布会。那这个假装希拉里当总统的网站呢，就发布了一个新闻标题，标题是希拉里大胆邀请媒体全体参加白宫新闻发布会。不过听说这条新闻之后啊，普京安慰特朗普说，特朗普还是像我们这种禁止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总统胆子更大。特朗普说，普京总统你说的很对哦。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 噜咕咕咕咕咕咕。听完你说 goodbye 之后，我自己掉眼泪，自己那么用心，那还把投入，到底为了谁？你总是说不必太过在乎谁，这样只会令到自己越来越累。每天醒来我都告诉自己要少爱你一点，好像离开那天自己可以好好过一些。可是一天不见，我就在眼里梦见你好几遍，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 每一个女孩 能够被人爱不受伤害。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拥有爱， Never say goodbye， 不要再分开。 I never make you cry， I treat you right， Feel the love and close your eyes baby。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拥有爱，能够被人爱伤害。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 都期待不期待你发现不要再分开， 想让你明白对你的爱就像深深深的海。 投入到底为了谁？你总是说不必太过在乎谁，这样只会令到自己越来越累。每天醒来我都告诉自己要少爱你一点，好让离开那天自己可以好好过一些。可是一天不见，我就在原地梦见你好几遍，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 No，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拥有爱，能够为人爱不受伤害。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拥有爱， Never make you cry， I'll treat you right， Feel the love that goes your eyes baby。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 有情人 Say goodbye， 想让你明白对你的爱就像深深深。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暂停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呢，最近老觉得自己人生当中啊，有人老人家说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可是老觉得哇，我这成年之后，好像按下了暂停键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这你看，我好像在30岁之上，我就一直停在这儿，我就买不起房了。老婆说，李雷 ，It's called generation pause。什么是 generation pause？ 这就是暂停的一代。Well, the generation pause refers to a young adults who are not able to do things such as buy a home, buy a house, start a family, and have kids because they are short of money. 那暂停的一代呢，就是指这到了一定年纪，没有钱，所以没有像前一代人那样可以买房、结婚、生孩子。那调查是显示说，因为经济担忧的原因，很多年轻的英国人都成了暂停的一代。那么他们通常呢就会比较晚的结婚和生孩子。调查是显示说，在25岁到34岁这个人群当中，有1/5的人都将成为 generation pause 啊，成为暂停的一代。那1/10的人表示，我可能永远都结不起婚了。不过李雷说，作为70后，我们的暂停键终于过去了，二胎时代来了。是的，李雷还有钱生二胎呢。 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我曾深刻体会对爱感到胆怯，还好有懂我的你给我安慰。 看你失落的脸，又在为爱憔悴，我心痛的感觉竟如此的强烈。 眼角的泪他给过谁， 伤透了心也无所谓， 我会愿意静静地陪在你身边。 如果说爱已不可为， 那我宁愿藏心里面， 其实我害怕会失去你的感觉。 怎么会开始对你有了感觉， 又生怕朋友默契天生不见，矛盾着犹豫不决，没准备跨越爱的界限。怎么会开始对你有了感觉，深陷朋友恋人之间的危险，情与退被爱包围，谁反对都狼狈，谁能解围让一切完美。

信心和决心，并表示将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将金融小镇和生态健康小镇规划好、建设好，将其打造成为特色突出、产业高端、环境良好、群众受益的特色小镇建设典范，打造成为政企合作、互惠共赢的样板。市委副书记王凤海代表市美丽乡村旅游发展特色小镇建设领导小组，分别与华夏顺泽集团董事长邵春伟和长丰源集团执行总裁赵忠建在协议文本上签了字。日前，我市召开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各项精神，对我市全国两会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和细化。副市长马梅雨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强化组织领导，切实把安全生产作为保两会安全稳定的第一要务，要加大执法整改处罚力度，确保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要加强监管监控，对重大危险源和重大活动紧盯死守，要加强统筹督导，采取有力手段确保各级各单位安全监管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强应急值守，坚决守住安全生产最后一道防线，要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以铁的责任、铁的纪律、铁的措施，全力做好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杏核社区开展了主题为果蔬谱春色，巧手迎三八的活动，将餐桌上常见的果蔬穿新衣、扎彩带，制作成赏心悦目的创意花束。一颗生菜包围着用小辣椒捆绑而成的花朵，中间点缀青椒、金针菇等各式蔬菜，清脆欲滴。一个西兰花配上几个小番茄、几根油麦菜，外面围一圈豌豆苗，错落有致。每一个果蔬花束作品都绿意盎然、清新美丽，整个活动室都充满春天的气息。一直以来，杏核社区十分重视居民的文娱生活，为了让居民闲有所乐，经常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社区文体活动。通过活动充分调动了妇女群众的积极性，丰富了辖区妇女的日常生活，也为社区妇女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让大家在寓教于乐中找寻家的味道，从而增进邻里感情，促进家庭和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合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雷人秀，我们话题来了。我们今天聊一聊，如果我得了抑郁症，电波那头的你会说什么？ 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等熄灭了。是寂寞的那眼，曾经可知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这只和陌生人擦肩。

我的心就会离开身体，活在过去， 活在过去。 爱不爱结果会叫人伤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分手应该是我先哭泣还是心忘记，也是否也有相同的难题。你的勇气有我的秘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决定，我想我现在还不够清晰，该爱着你该离开你还是继续逃避。爱不爱结果都叫人伤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分手应该是要先哭泣还是先忘记，你是否也有相同的难题。你的勇气里有我的秘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决定，我想我现在不够清晰，该爱着你该离开你还是继续逃避。暂时要和世界脱离，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我遇见了你，让爱的自由还给我，允许了自己承受着悲伤到天明。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绝口不提，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爱你到底痛了自己。我不愿放弃，却要不依我允许，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绝口不提，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爱到了底，痛的是我的真心。的自由还给你，我允许了自己承受着悲伤到天明。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爱

剩下千种爱不完成的你和我，用生命去复活曾经爱是那么难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你呢，几乎相信你的不同结果呢，还不是要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 听个蚊子说雪雷抑郁了，我就来给你们讲一讲雷人秀，讲一讲李雷国内出游记。 你别跟我一样学讲李雷国内出轨记就行。 我爱上你不算一种浪漫机遇，是你给我太多的自由，给我公主般的宠爱，生活渐渐变成了习惯，时间悄悄地流走，难道是我自己编织的梦吗？你的爱让我太依赖，怎么可以忘掉？我离不开你，我舍不得你，我相信美好真的存在，我伤到了痛。

大小说，雪雷你抑郁了，那也是你一个人抑郁可以带动一帮抑郁分子开心的砍天砍地呀。我会说，那你以后抑郁了怎么带我们嗨呢？HY 特别自信地说，雪雷你不会的，你不会抑郁的，你那么开心的一个人。通常得抑郁症的都是表面很开心的人。露露老佛爷说，最难从自己内心的小黑屋走出来，抑郁的人都会觉得没有希望，才会把自己关在这个内心的小黑屋里面。要治好自己呢，那么如果能自己治好自己，那这个病就不太严重。如果一边痛苦一边不愿意走出来，还不愿意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那就糟糕了。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看来我还不太严重，因为我承认。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是谁和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是谁和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虽然分手的季节在变，虽然离别的理由在变，那些青梅竹马的爱情不曾忘记。是谁给谁的信藏在深锁的抽屉，是谁和谁的生命留在泛黄的相片里。虽然情侣的誓言在变，虽然说谎的方式在变，但那些魂灵梦系的秘密不曾忘记。当我们唱着一些无聊的歌曲，谈着爱不爱的问题，幻想是云带雨，爱着加暴雨，我是牛郎，是你约在西西。而那些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那些我们天真的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事，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留在茫茫岁月不能再寻。是谁和谁的声音留在泛黄的相片里。虽然情侣的誓言在变，虽然说谎的方式在变，但那些魂萦梦系的秘密不曾忘记。